先来把上个礼拜啊，还有一些地方，因为上礼拜上就超过时间了，所以就变得有点赶，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小柴胡汤那一条，我们几件事情先来稍微顺一下。首先就是，柴胡汤啊，它是在煎煮的时候，你看这个书上面写，他说是用12碗水煮到6碗水，然后再捞掉渣渣，然后再把那剩下的药汤浓缩到3碗水，是这样的一种煮法。那这个柴胡汤啊，它的这种煮法呢，我想我个人煮柴胡汤是照这个煮法的哦，就是一锅水嘛啊，煮到差不多少掉2/3的时候，我就把渣渣捞掉，然后关火啊，关火捞渣，然后再重新回锅再煮。那近代的这个中医药研究哈，就会开始去思考说，为什么柴胡汤要去渣然后再煎。那当然他们也有提出一些论证，说是哦，里面的某某化学成分在去了渣之后再上火再煎一遍的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某某化学成分会有一些变化。只是呢，这个说法上面虽然仿佛得到了一些科学化验的证据，可是却有它不适当的地方。因为呢，我们上礼拜也有讲过，柴胡汤到底是什么化学成分在把人怎么样，这件事情基本上目前为止是不能碰的领域。那既然什么化学成分在做什么事这件事情都不能碰了，那你说它重新回锅再煎之后化学成分有变化，我们也不太能够验证说那个化学成分的变化能够造成什么结果。那这个，而且这个化学成分变化，他们好像是针对柴胡里面的某个成分在做这个说法。可是呢，在张仲景方里头，我想张仲景自己的煎药的一个规则，比较是当这个药物是所谓的和解剂的时候啊，他就会用去渣重煎的做法。像柴胡汤结小柴胡汤这个汤，如果你把它的柴胡拔掉的话，其实剩下来的结构就非常像泻心汤。那这个泻心汤是治疗心下脾为主的症状嘛？那像泻心汤里面的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都是一样的煮法，就是去渣重煎。那还有就是有一个叫做玄附带者汤也是。然后另外呢，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干姜汤，这几个方子都是要去渣重煎的方子。那我想这几个方子他们基本上在中医里头是把它归类于和解剂了，就是这当它的方子里面的药性啊，是那种寒药啊也有，热药也有，然后希望这个寒药跟热药要作用的非常隐隐约约不露骨的时候，那就会用这种去渣重煎的方法，让这个药性更调和一点。那这个比较是中医这个方面的说法了。当然有多少科学根据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说的，但是即使我不太确定它的药性是怎么样的变化，但是基本上我煮柴胡汤我都是有去渣重煎的。会觉得柴胡汤喝起来的快感就是在于它喝起来好像那种没什么感觉的感觉啊，那药效又非常的强这样子。那当然像是泻心汤，它也是要调和人的阴阳上下，一个中焦当做中心轴去交通阴阳啊。那这种方剂的话，可能它在这一类型的方剂，张仲景会要求这个去渣重煎这件事情。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同学在家常得到了少阳病，小柴胡汤到底可不可以用科学中药的这个问题。那我个人对于小柴胡汤这个方子是非常不喜欢用科学中药，因为 柴胡汤你放足这个张仲景说的半斤啊、哦，我放了二两四的柴胡下去煮，煮成三碗这样喝，那你确确实实就可以感觉到它的疗效，就那个疗效它的清楚的程度是如同桂枝汤、葛根汤、麻黄汤、大青龙汤一样清楚的。可是当你去吃科学中药的柴胡汤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好像友好，好像美好。所以我个人非常不喜欢把小柴胡汤科学中药拿来治真正的感冒的柴胡症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教的这一条，就是太阳病里面有掺杂这个中风啊，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食饮跟心烦喜呕这四个症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不赞成用这个科学中药，因为我觉得用科学中药它的药性弱了，有点败坏了这个经方的名声，这种感觉就是明明是可以很快医好的一个汤啊，把它变成科学中药以后药性变弱。但是呢，你说科学中药是不是一定没有效呢？那我也不敢说一定，但是就是有点太勉强的感觉。那我们这个柴胡汤里头啊，一般的科学中药厂，我不晓得它的柴胡有没有放到那么多，就是说张仲景的柴胡汤，我们后代的实验都是觉得你柴胡就是要放到那么多才会有那个效果。那科学中药的那个以比例来讲的话，有些厂牌的科学中药好像柴胡的比例没有那么高，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必须再加入单位药的柴胡去帮它加强一点药效。那如果是这个一般科学中药常用的半夏，都是泡制过的半夏，那药效也不够。那柴胡汤里面半夏好一点哦，还是有利一点，还是会比较有效，所以半夏也要再把它加进去。所以就是说用科学中药的时候，柴胡跟半夏大概都需要加量，会比较有效。这个比较有效的让人觉得好像也不太够有效了。不过我煮柴胡汤的话，半夏我就是直接用生半夏，我也不洗了，因为一旦有去渣重煎的这个过程，那个半夏也没办法有多毒了，就即使是生半夏，它的那个跟这个生姜啊，从十二碗水混到三碗水啊，差不多什么毒性也没有了，所以半夏洗不洗倒是没有关系。那我说小柴胡汤你换算一下吧啊，就是如果说柴胡半斤啊，然后呢黄芩三两，人参三两，半夏也差，半生差不多算它三四两吧，那甘草三两，生姜三两，大枣也算它三两好了，重量都差不多嘛啊，那一二三四五六，六三十八，十八加八是这个二十四两，对不对？就是一共是二十四两，那二十四两，我们用换成乘0.3，对不对？就算除以三好了，就是总共一包小柴胡汤，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它的重量是现在重量的八两药。哦，那一包药有八两重，那你想啊，我们现在科学中药浓缩倍率就差不多平均一般厂牌就四倍了啊、哦，有些甚至还不到四倍呢。那八两重的药，如果要浓缩成科学中药，那科学中药是多少？八两的话除以四，对不对？就是二两，二两是75公克。所以一帖小柴胡汤科学中药是75公克，那你分三次吃好了，一次吞25公克，那是什么？已经调成小柴胡水泥在灌了吗？所以何苦来哉？就是要有那个药性，你直接煮煎剂算了，因为这是一个重剂量的药，所以你用科学中药很难看啊，吃起来很难看，你会觉得怎么吃都觉得好像药的效果没有到，然后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到最后病没医好，你已经饱了啊，所以算了吧啊。所以我个人对小柴的感觉就是用这个。啊，用科学中药的感觉好像没力没力的。那另外就是上个礼拜有带到一下这个，就同学们自己回去看那个这个何少奇的论文啦，还有王绵之的那一段，就是讲到柴胡到底结不结肝阴的问题。那我也说，像上礼拜我讲的说陈助教他这个吃柴胡汤越吃头越痛，后来吃当归补血汤才好了。那像 那上礼拜有助教后来跟我讲说，吃了有一次他吃柴胡汤啊，觉得自己有柴胡症，吃柴胡汤之后眼眶就开始有凹陷嘛。那我的话也是这个礼拜，因为在教少阳，我在试吃柴胡汤，吃一次之后也开始在被结干音，就是开始觉得眼睛发干了，喉咙发干，就说话的时候有一种塞住的感觉。所以这个结干音的现象既然存在的话，其实我们如果是初学者用柴胡汤，如果用的不很对，被结到干音了，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说重点是我们要怎样恢复这个干音。我觉得如果你有长期调补的这个悠闲的话，那被结到干音你吃建中汤连吃一两个礼拜大家就可以修复，因为建中汤的话药性比较稳当了啊，就是连吃一两个礼拜可以修复，因为建中汤里面芍药也够多啊，可以养肝阴。不过如果你比较急的话，我们在咳嗽篇滋阴药的教到炙甘草汤的时候有滋阴药的补充，那时候有补给同学一罐煎跟当归六黄汤，那么同学可以回去看翻那个旧的讲义啊、哦，就是如果你被小乔汤结到肝阴了，整个人这样发干，觉得人发燥啊、哦，就是这个时候要很快的让肝阴恢复的话，那那个时候我就说一罐煎在咳嗽篇教的时候，我有点舍不得，就是我觉得要留在小柴胡汤教。一罐煎是非常相对到小柴胡汤的药，因为它就是专补肝阴，可是。当归六黄汤这种滋阴药也可不可以？可以。当归补血汤可不可以？也可以。就是路数上来讲，你说能够补肝阴的药，甚至姜味逍遥散可不可以？也可以哦。其实它也是有一些养肝凉血的药味在里面。所以这些滋补肝阴的方剂，同学多少要知道一些。如果柴胡系吃着吃着开始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那就要用这个药物来收一下。只是说像建中汤你可以连吃两个礼拜，越吃越健康，可是像一罐煎大概多吃两天就会开始撑不住了吧。就是如果是有在吃补药的人，身体比较暖的人，吃一罐煎吃两三天就开始拉肚子了啊，就它有一点太寒太阴了。那这个当归六黄汤也是一样啊，吃多了人会开始大便有点那个怪怪的。所以这些事情啊，大概说一下。那这个像柴胡汤里面的药物啊，我们甚至在本草的领域里面，有人是说，其实柴胡跟半夏就是相对的药物。怎么讲呢？就是柴胡是春天长出来的嘛，是一年里面啊，就是从阴转到阳的时候的药物。那半夏是这个夏天到一半的时候采收的东西，是天地之中从阳转到阴的药物。所以也有人认为柴胡跟半夏是形成一个相对的结构，在运作这个啊柴胡汤里面的这种人的脑中的这个开关的这种机能。当然这些都是推测啊，小柴胡汤本身的结构是太复杂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太清楚。那我们呢上个礼拜讲到了关于小柴胡汤的种种啊，可能同学可能还有一些印象，就是小柴胡汤在这个卷七的六十八条的这个四个大主症，那是我们这个班啊伟大的陈助教唯一有背的一条伤寒论。那当初陈助教啊跟我读书的时候，他就说他不要背书，他觉得什么东西理解就好了啊，用背的很伤脑筋。可是即使是陈助教，他当年唯一有背的一条就是这一条，因为这条其实最好要背了啊，因为柴胡症必须要练成这个一种有一点像是反射动作。那至于说，比如说像我那时候教真武汤的时候，我就跟同学好像讲说真武汤可以拿来治现在的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这样一路介绍下来。那现在讲到柴胡汤，柴胡汤可能治到的什么病什么病可比真武汤更多，但是我反而觉得教柴胡汤的时候，如果跟同学一直在讲柴胡汤治过什么病什么病，对同学是一种不道德的教学。怎么讲呢？就是小柴胡汤它比较适合的情况就是有柴胡症的情况。那如果你要说这个人的病机，说这个人什么啊，肝胆之气不通畅或怎么样，对不对？如果要说病机的时候，那这个区块我之后的课会教各位，就是 请用十方，因为小柴胡汤是治疗少阳病的药，你拿来疏肝利胆副作用非常多，就是不好用。所以如果你只是要什么疏肝解郁的话，你小柴胡汤你不用用在这种地方。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小柴胡汤你用科学中药一颗两颗三颗可以做什么事，那就是可以做一般所说的疏肝解郁的事，但是你也不是也不能常用，用久了还像日本人一样肺都烧掉了。那什么叫做不能常用？就这个人说啊，脚痛，我说痛哪里啊？痛这个地方啊，这里是肝经，好吧，那小柴胡汤你吃一颗吧啊，吃了之后哦，这里不痛了，那就是单纯的通通肝经，这样小量柴胡嘛疏肝。那不然的话有人跟我讲说这个阳痿啊，就是到了这个事情的什么要做的时候啊硬不起来啊，那阳痿的话那也是通肝经嘛，小柴胡汤两克回去吃啊，他打电话啊，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可以用了啊。那这个就是一次就这样子，小柴胡汤治杂病就是纯粹拿来通一下肝经就这样一次，但是就是低剂量的柴胡才是通肝经。这个像柴胡汤小柴胡汤这么高剂量的柴胡，那是少阳区块，那是通三焦啊，那个跟肝经又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这个小柴胡汤的这个作用啊，大概是我比较赞成的是抓主症，不要去抓病名。就像我如果要说小柴胡汤的辉煌战果啊，就是说哦，有人红斑性狼疮用过小柴胡汤啊，那个要变成果冻一样的血液就变干净了，就不粘起来了。那可是你要说小柴胡汤是红斑性狼疮的专病专方吗？不可以哦，没有少阳症已经那么虚的人了，你把它弄更虚也不好吧。那或者有人说小柴胡汤治过癌症哦，小柴胡汤可以抗艾滋哦，这些都对了啊，就是它的确对于人的免疫机能有瞬间的强烈的调节效果，所以抗癌啊抗艾滋那是它的拿手好戏。但是拿手好戏并不代表它能够医治癌症或者是医治艾滋。像这个也有人甚至用那种又像是病机推理又像是这个抓主症的一种做法，就是比如说有些医案我发现讲义里头也没收哈，就是别的医案，像我就记得有些医案它就是小柴胡汤拿来治这个淋巴的肿块，那就是一开始下去因为淋巴肿胀嘛，用柴胡汤用了哦就有消，可是有没有根治？没有根治哦，根治还是要用别的药。所以就是当那个柴胡症消失了之后，其实小柴胡汤的能够用的机会就不大。当然你说有柴胡症的时候，这些有柴胡症这四个字是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发掘的，就是说有柴胡症他那个人可能正在难产，有柴胡症那个人可能正在便秘，有柴胡症那个人可能正在僵直性脊椎炎，有柴胡症这个人可能正在肾小球发炎，他可能正在脑瘤，他可能正在白血病。就是你不能期待柴胡症能够治白血病，但是白血病它可以有柴胡症。那同学听懂我意思吧？所以重要的是会抓柴胡症，而不是去记得说柴胡汤有医过哪些病，因为那些医过的哪些病如果没有柴胡症的话还是不适合使用柴胡汤的。所以柴胡汤我就比较压抑的，就是稍微关于它的这种主治种种讲的少一点啊，因为讲多了我会觉得不太好。不过如果说可以讲多一点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女人的乳房类的病里头有肿块啦或者怎么样的，那或者是癌症啦乳癌啦，就是这一类的毛病挂到柴胡症的几率好像还有一点高，或者是月经挂到柴胡症的几率也蛮高的。不过月经如果挂到柴胡症的话，那有些的话用十方的加味逍遥散之类就可以处理的不错，那也未必见得一定要用小柴胡汤。那么像我们的那个医案讲义里面啊，后面有一个附录是朱穆通写的一篇乳房肿块的治疗，那个我们在葛根汤的时候就已经给过同学，那不用看啊，只是说一下同学回去自己看就好。那个葛根汤的时候印给同学是说什么，说这个乳房发炎的时候一开始其实通常是葛根汤症，同学还没有印象，因为 葛根是太阳阳明，对不对？就是太阳阳明经受血，太阳病然后走到阳明经的时候，那乳房的话是阳明经走过乳房的上面嘛啊，那乳房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山丘的话，上山下山的火车是阳明经，中间穿山而过的隧道是厥阴经，然后中间那一坨算少阳区块，这样子。就是所以乳房的话，第一层的这个乳房发炎可能是葛根汤症，葛根汤症过去了就变柴胡汤症，然后之后再怎么样，那当然到后来变成肿块了。有人说仙方活命饮特别有效，有人说洋河汤特别有效，那就是你自己看诊啊，总是可以找到一些端倪的。那不过那这个像乳房啊，或者是月经病啦、啊、哦，这种可能关系到柴胡汤症比较多。那另外就是哦，感冒初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柴胡汤的。如果你是标准的麻黄汤症，你用柴胡汤这个的确是有点勉强。可是如果你那个刚感冒的感觉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就是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辨证辨不清楚的时候，那就用小柴胡汤。小柴胡汤它大概三阳表症，就是太阳、阳明、少阳这三个区块的感冒啊，大概都可以扫得出去哦。就如果你的感冒没有办，你的辨证觉得怎么辨都辨不清楚的话，你就煮一些小柴胡汤来喝喝看。所以甚至有人说，小孩、老人感冒是很好小柴胡汤，就是老人是已经虚了，老人小孩讲话讲不清楚，所以就要用柴胡汤打发。啊，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那像是以后会给同学讲义的时候会有，就是像父亲主那一派，他们治疗感冒的最开始感冒的方就是小柴胡汤，他们根本就好像就认为说，其实桂枝汤、麻黄汤可以省略，用小柴胡汤打出来就可以。所以你要说小柴胡这个药会不会引邪入里，就我们说柴胡结肝阴这个事情是有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那可是柴胡呢，在十方的一派里头写的本草书里头啊，他都会说什么柴胡啊，什么表证不可以用啊，会引邪入里啊，这好像是明朝的时候的李世才啊，就是李中子开始讲这个事情的，还不是张元素开始讲，是李中子开始讲的。可是柴胡究竟会不会引邪入里呢？父亲主一派他们那边的方剂证明不会，就它到底还是从少阳区块往外开的，所以结论上来讲没有引邪入里这个事情。所以感冒即使是初期感冒，用柴胡汤的治愈率是很高的。所以那加上如果你用的是煎剂的柴胡汤，它的退烧效果很好，那个它那种调整这个体温机能的那个效果、哦、甚至可以取代一部分的阳明发烧的那个石膏的药效。但是这个只有一部分，因为柴胡症开柴胡，阳明病开阳明病的药，这是经方的基本的规则。就是严格来说，其实白虎汤石膏发的那种汗，柴胡发起来是发不顺的啦。这都是所以我刚刚讲这种可以混用可以沿用，其实比较是如果你的医术是还不很熟练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混一混。但是效果上来讲，我觉得阳明病啊，真的阳明经病是白虎汤症，你还是开白虎汤效果是好的啊，就是要打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一下这个七支七十条跟七支七十一条。那这个七支七十条跟七支七十一条其实是让人感到学习起来相当辛苦的两条。而这两条呢夹在另外几条之间其实很残忍。比如说前面才告诉你柴胡的四大症，对不对？ 然后后面73条又告诉你说，柴胡症你看到一个就可以了啊，不用都有。所以让人觉得说柴胡症就是你抓到柴胡症就是你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70条张仲景马上就倒打你一把，就在你才刚认识小柴胡汤的时候，他就跟你讲，哦，有一个症哈，看起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看就会觉得很高兴，说，哦，对对对，你看胸口也闷嘛，然后怎么样怎样，所以这是柴胡症，然后又想吐啊，然后怎么样的。结果张仲景跟你讲说，这个不是小柴胡汤症，不可以用小柴胡汤。然后就是这种条文放在这边，其实乍看之下是一种教学者的残忍，就是让学生信心崩溃嘛。因为这一条它的难处是让人发觉的，说啊，原来这样还有可能不是柴胡汤症哦，那就让人觉得说，那我怎么学得会，就是很容易让学生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可是呢，我又觉得从张仲景这残忍里面，又可以看到出张仲景的一个善意，就是柴胡汤症，因为它这个主症是东一点西一点的，所以如果你贸贸然的只学习一下下，就自以为很会用小柴胡汤，这也是不适当的。我觉得有些方子可以一次教就教完，但是小柴胡汤我总觉得在我今天教完之后，其实它是要靠我们一辈子的时间慢慢去熟练使用它的方法的一个方子。所以如果张仲景这几条啊，接下来的70跟71条让我们觉得失去信心，觉得学起来不爽，那你就把它忘了算了。反正这两条的状况都是很少见的状况，那如果你这一辈子没有遇到这个状况的话，那就不知道它也没关系。但是临床上会不会有这个状况呢？它会的。所以我姑且讲一讲，同学姑且听一听，我想这两条是让人觉得最不舒服的两条啊，就是你花很多很多的脑力去理解它，然后可是平常遇到的机会又没有很多。但是以张仲景教书的逻辑呢，还是要跟同学讲这两条，因为像这两条它有它的一定的就是代表了《伤寒论》这本书的医学水平的高度的两条。怎么讲呢？就像这些大陆的老教授们啊，比如说刘杜周教授啦，胡锡树教授，当他们在教到《伤寒论》里面的这一类的条文的时候啊，都会不禁感慨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中医当你学到了《伤寒论》的开药方法的时候，你会觉得中医有很多系统是不知道存在来干什么的。比如说中医有一个东西叫八纲辩证，有没有人听过呀？就是什么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用这样的分类法来帮助一个医生理解他遇到的病人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让当一个医生知道怎么开药。那经方的学习者大概都会经验到一个事情，八纲辩证不知道是来干嘛的。虽然现在还有一个老头子叫倪海厦，用动不动就修八纲，但其实他根本不鸟这个东西的，就是他自以为这东西很重要，但实际上他自己不知道那东西不重要。就是说八纲这个东西啊，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才教过的哈，五苓散症它是表症还是里症？有表有里，对不对？那如果你照八纲辩证说表证要开什么，里证要开什么，五苓散都没开啊，那五苓散是寒症还是热症？不寒不热哎。那它是虚症还是实症？某个地方水太少，某个地方水太多，这是虚还是实？那它是阴症还是阳症？口味干，有太干的地方，有太湿的地方，所以不知道是阴症还是阳症。所以你随便拿张仲景的一个方子扣到八纲辩证的世界里面去的话，就会变成什么翻车渔船比基尼，第几哪一块布遮第几点都不知道了啊！就是八仲景的这个辩证系统，因为张仲景的辩证系统太细了， 乃至于八纲辩证已经粗到经方派的人不会用了，就是张仲景的六经辩证世界的每一个方每一个方的那个进退之间，没有一个东西八纲辩证能够框得住的。你说桂枝汤证跟麻黄汤证的差别在哪里？八纲辩证怎么分？都是表证。那说是阴还是阳，对不起，这种感冒有什么阴还是阳呢？那它是寒还是热？对不起哦，都是着凉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桂枝汤是热症，麻黄汤是寒症吧？那它是虚还是实？对不起，不知道。实跟虚的人都会感冒。那所以就是你经方的世界里面的这种方剂，你不能够跟八纲辩证去互相弄。所以刘六洲先生后来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八纲辩证就好像邮差送一封信，那封信的地址有写到哪一条街这样子，可是几巷几弄几号几楼呢？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东西，你信还是送不到啊。所以就是说，当这个经方的世界已经走到这样子的辩证系统的时候，那一般中医在使用的医学理论会变成在经方的世界是说垃圾有点残忍，但是就是说在经方的世界几乎是等同垃圾。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有一个中医说，哦，你这个人有里湿啊，里面太寒，里面太热啊，然后所以人太虚，什么气太怎么样，这种说法在经方的世界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开药。你说这个人太湿，对不起，不会开。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必须要有足够的症状去让我知道他的人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然的话你随随便便给我一个什么寒热虚实阴阳表里这种东西，对不起，不会开。所以我的意思是在讲说，其实经方学进来以后啊，你会有一种有点惊悚的感觉，就是